我们不听不散，购票查询大麦网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 串烧时间，在刚才听到的第一段音乐之后，我在想，听完这段音乐会不会想到我今天的主题？能猜到了吗？是的，就是这种有着活泼色彩的小段音乐。欢迎各位好朋友，今天永恒的魅力就是我们的串烧时间，串烧的第一段充满了活泼感。我是王卓，欢迎你。Thank you. 边听到的这段有着轻快的感觉的活泼的感觉的音乐，就是来自于贝多芬他的降 B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。其实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音乐，像巴赫、像阿尔班尼什，还有克莱里，很多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很多段落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绪。其实像这样的音乐，我每次为大家带出，或者是这样集中为大家带出的时候，真的希望无论是此刻有没有烦恼，都能够随着音乐让它走掉走掉，都是我们快乐的时间。好了，就是舒缓一下心情吧。今天永恒的魅力第一段串烧就是活泼串烧。 Thank you. 梅园、房山、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0日盛况迎宾，不见不散。咨询电话0108362-5588。4月10日至5月31日，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，欢迎您。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肖邦的声 C 小调钢琴练习曲，一直到此刻的普罗科菲耶夫他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的第四乐章，一会儿呢还有时间我们会来聆听海顿他的 D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，全部这些音乐都是带有欢乐色彩的。那永恒的魅力，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些串烧呢，也是有着欢乐元素的活泼串烧。那你有什么样的音乐的推荐呢，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，在这里点击会一会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，向我们来推荐。 Thank you.

在现场，身为足球迷的鹿晗与20名学生小球员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足球赛。鹿晗透露，选择足球公益项目的初衷是源于自己没有实现的足球梦。12岁时，鹿晗因世界杯爱上足球，还曾在专业队里训练了一段时间，但最终因为错过最佳训练年龄而遗憾放弃。鹿晗想用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，尽力去帮助喜欢足球的孩子们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，购物立享95折，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，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 说到快乐能量的音乐，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段活泼串烧。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依然在您的耳边，我是王卓。那像德沃夏克他的斯拉夫舞曲绝对不能错过，对不对？他的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也是他的第5首，此刻正在耳边为您送出。在下面呢，将会有门德尔松的无词歌，还有克莱斯勒的中国花鼓，巴赫的 G 小调钢琴协奏曲，斯拉姆斯基的乌姆协奏曲，这些都是充满了快乐元素。 刚才来自于巴赫的音乐，巴赫的技巧的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。其实听着这样的音乐，我有一个特别深处的一个感觉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年龄到了还是怎么样的，特别喜欢听巴赫的音乐，而且呢在其中呢感觉有无穷的乐趣在里面可以寻找得到。而且你觉不觉得那是一种和数字有关的东西，一种和数字有关的音乐。不过有人会说，音乐本来就和数字有关吗？1234567哆来咪发嗦拉西，是这样吗？好吧，那这样的解释我也接受。继续把今天的快乐串烧、活泼串烧就在耳边。Thank you.